丞相是我的指挥人呐、啊。 提起了别人无辜，不像那苏鲁北虎是内亲。你我同道相扶，如今三人对面，你不说恨你 啊，三人与我有仇恨，要的呀算不认臣。 我不在朝为官，官府却殿飞日山，门第上还有多少名人数到哪地两川？ 地两川四十六八山，为君的要人不要我钱。 我今相府对府因你几个家人把你拴，将你送到了官衙内，他板子上下官正难捞，昨天监官叫你死陈勇，你的腿好难 打扫。我是话理不断，为君的那把刀当官，衙里衙外我打点，官保大嫂就断一担。 今夜就要把黄金请，有日期两天，西厢大字造了凡亲二老，小一怒一担。 好一个贞洁王宝钏，百般调戏也枉然，怀中取去了一二滴，将银房子在地平川，这的银子三两三，昨日打扫做样脸，卖脸我做一三，大圣水之三环，我与你风流的夫妻就过几年了。 这定银子如不要与你娘，做一副安家的钱，买不足花包饭，买之前花包饭，买大妈洗妈店，做一副小子的命儿，在那天下传 日烈你就该在家园，为何来在大道边为君旗下无良意。

叫伯通啊金，原来是司马芳。 来的兵，我一声差人去打听，打听的是啊，马岭的兵就往西行，并非是马苏某少才能，假意是将帅不和，才是受我的家庭。你夺我三城，多叫心叹而无言。有多的下沉，只可晾在地楼，把家等等候你到此谈呐、谈谈谈心。城内兵无别的呀，今早你背下羊羔美酒，犒赏你的三那军，到此就该把城进。为什么你犹豫不定，进退两难，为的是火情。左右请了同人两国，我是又有埋伏又有兵，你不要胡思乱想，心不定你就来来来，骑上车 不弄钱，后队改为前队，人马倒退40里。撤！待我师退他。吃苦两那头兵，第一次调集。只好满哄旁人，焉能瞒得过司马？想老夫有图便是神通战策，岂能中你的诡计？你失臣也罢，恐臣也罢，我不进去，你且待我何？我请了， 先走啊！一大兵倒退40里呀、